想找他的小脚印，未见他踪迹，我欲问浮云。但我愿意为了他内心的等，金色的光线将肌肤骗人，耀眼阳光微笑地问，问我会否为爱消沉，会否失去内心的振奋。我信这事未必可行，无奈这脚印带着无穷吸引，爱似传奇地发生，谁知不能，情意虽比海泪浸，怎知道这段情定不可寻，眼泪与我爱从来沉沉足印，爱已埋藏在我心，潮卷不去，潮退了爱上流行。